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32集，那正是他们要去的方向。于是两个人坐在驴车的车尾，各自头上戴着一顶瓜蔓编成的遮阳草帽，伴随着小毛驴哒哒的蹄声，驴车吱吱扭扭的轱辘声，向着二市进发。这里其实已经是二市的郊区了。两个小时以后到达老伯卖瓜的市场，橙子发现这里离家并不是很远，眼睛一亮。 伯伯呀，你干脆啊把车子赶到我家吧，我们啊会买很多西瓜哟。 老伯怀疑地问， 你家买那么多瓜做什么？ 卖呀。 哎，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？ 甜橙屋小吃店。 二市地处沿海，拥有细腻的沙滩、洁净的海水、清新的空气、明媚的阳光，是个小有名气的旅游城市。橙子家所在的小渔村中的居民们本是世代以打鱼为生的，却因为距市区较远，近年被开发商看中，开发成一个以渔文化民俗游为主题的旅游度假村。游客可以在村里看到原汁原味的编网、修船，还可以体验一下赶海的乐趣。其浓郁的渔区风情和丰富的海洋文化，对于居住在内陆地区的游客来说，可以说是全新的体验。这个旅游景点一经开发，居然很受欢迎，到了夏季更是相当火爆。如此一来，村中的渔民们有一大半不再下海打鱼，而是做起游客的生意来。橙子的爹娘因为年纪大了，也不再适宜出海，于是将自家靠近沙滩的房子开了一个渔家排档，命名为甜橙屋小吃店。店名自然是来自于他们心爱的养女了。他们家地道美味的渔村海鲜小吃还是挺受游客欢迎的，生意还不错。驴车吱悠悠前行着，眼前视线忽然一宽，仿佛到了地球的边缘。浩瀚无比的大海出现在眼前，海面上风平浪静，只翻卷着小朵的雪白浪花，黑色的礁石，细腻的沙滩，码头停泊的桅杆渔船，船上的渔民拖着长长的网，带着微微腥咸味道的海风扑面而来。橙子深呼吸一口，真是沁人心脾又让人舒心的味道啊。看了一眼梨，他定定地看着大海，已然痴迷了。这个口口声声说弃海而去的龙子，却跟着橙子来到了海边。橙子看着他出神的侧脸，忽然有一种感觉，他是属于大海的，终会回到大海去。这种想法一浮现在心头，就搅起了一阵莫名的心慌，害怕失去的恐惧。橙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情绪搞得莫名其妙，心情忽然就低落了下去。最后橙子这样对自己感叹了一句，动物养久了想要放归大自然，主人也会很难割舍啊。远远望见自家的店子位于海岸不远处的一个平台上，在露天的餐桌间忙活着娘亲消瘦的身影，还有爹爹矮胖的圆滚滚的身子。橙子一跃跳下了慢悠悠的驴车，奔了过去。 娘亲，爹爹。 一边跑一边冲着停下手中的活，向这边张望的老两口喊道。待看清了女儿，两人忙忙地顺着石阶迎了下来。橙子扑到爹爹身上搂了一下脖子，又挂到娘亲身上。娘亲粗糙的手抚摸着他的脸蛋，爹爹喜悦的合不拢嘴。一番肉麻的撒娇过后，爹爹和娘亲的目光忽然呆呆地看向他身后。橙子随着他们的视线转身，毫不意外地看到黎站在身后，他的脸上挂着一个标准的晚辈式谦恭微笑，和煦的让人如沐春风。橙子不由叹道，他果然是会笑的。 这是？ 娘亲发问。橙子这才想起，因为心中满是回家的急切， 居然没有想好怎么向爹娘介绍这位不速之客。如果说这是他被迫收养的爬虫，爹娘会信吗？ 哦，这是梨，我的朋友，来度假的。 橙子对自己的临场发挥很满意，这里本来就是度假村嘛，来度假完全合情合理。以前橙子也带果果来度假过，神经大条的爹爹显然也觉得合理，欢喜地在梨的肩膀上拍了两下。 欢迎欢迎啊，这孩子长得俊俏。 橙子没有来得及拦住爹爹拍向梨的手，不由惊出一身冷汗。危险大型动物啊，摸不得，会咬人的。却见梨平静地接受这两下轻易的拍打，不但没有发怒，反而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，赠送给爹爹和娘亲。橙子看得呆了，愤愤地想起自己第一次拉他手臂时，他用眼神吓唬自己的往事。同样是人，待遇怎么就差别这么大呢？娘亲却明显心细一些，狐疑地将两个人扫了几眼，扫得橙子莫名的心虚，赶紧接着介绍。 这是我的爹爹和娘亲。 爹爹，娘亲。梨很有礼貌地唤道。轰隆隆，被焦雷击中的不止橙子一个，果然是真龙啊，雷人鱼无影无形，他到底是不是地球生物？ 哎呀，你不能这么叫呀。 梨低下眉看了他一眼，居然满眼的委屈。是你让我这么叫的吗？ 叫叔叔阿姨。 橙子咬着牙低声提示。哈，叔叔阿姨。梨乖乖叫了，温顺又磁性的声音叫得二老一阵舒畅，开心地答应着。身后传来老伯一阵不耐烦的嚷嚷。 喂女娃，你家要多少西瓜呀？到底 橙子赶紧说。 我们在路上啊，把钱包给搞丢了，多亏这位老伯把我们送回来。店里缺水果不？都要些西瓜吧。 这套谎话路上早就编好了，说出来格外的顺溜。二老一听感激得很，让老伯把所有的瓜都卸下。爹爹去跟老伯卸瓜的时候，娘亲领着他们沿着台阶走上平台。梨一边走一边嘟囔了一句，哎，我饿了。这句话落在娘亲的耳朵里，她慈祥的双目立刻变得炯炯有神。橙子暗叹一句，梨子这个家伙算是对上娘亲的脾气了。娘亲最大的爱好就是把无穷无尽的食物填到别人的肚子里。 龙二太子演播者新词，订阅评论点赞之事有劳诸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